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对，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动，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清末的一天，一大堆人在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不知因为什么，这些人就打起来了。饭馆里的锅碗瓢盆、凳子椅子全成了打架用的武器。打完架，这些人一哄而散。掌柜的和伙计收拾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几个桌椅板凳完好无损。掌柜的拿过来一瞧，发现都是精作硬木家具，号称能用100年的百年牢。那这百年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现在还有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崇贵友师傅念念不忘的神秘国宝又是怎么回归的呢？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精作硬木家具百年牢。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崇贵友。 所谓精作，主要指北京地区生产的以宫廷用器为代表的家具，是硬木家具制作中的一个流派，因融入了苏作和广作的制作技艺，逐渐形成了雍容大气、绚丽豪华的风格，体现了浓郁的宫廷文化。 2008年6月，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09年5月，崇贵友被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也向我们道出了京作家具制作中不用钉子却能百年牢的秘密。 这个榫卯结构呢，我觉得简单点说，它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把木材加工成凹凸不同的形式，让这个凹凸之间的互相的这个咬合，把这个几个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所谓叫不用钉子啊，不是需要靠钉子来连接，就是靠这个凹凸不同的这个互相咬啊，横啊竖啊上啊下呀、啊、互相的插接，最后让它能够站立在这儿，这就是榫卯结合。本来这榫卯结构它是一种追求的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平衡，这锚眼往内要有一个力，榫头往外有一个力，只有他们两个力平衡了，这件东西才是最结实的。 京作家具的榫卯结构非常讲究，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家具的最高水准，也代表着明式清式家具的主流。有些传世家具虽已遍体鳞伤，家具腿儿甚至都磨短了，但仍不松不散，这得益于地道的榫卯结构。那么一件合格的京作硬木家具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第一道工序我们叫制材，就是把一根原木要拉成板材。第二一道是什么呢？这个板材呢需要有一个干燥处理，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三个过程。那么第一个过程是风干，稳定一下以后要装烘干窑，出了窑之后还需要一个风干期，最后达到一个基本的木材性质的稳定。不管你制作什么样的家具，这个木材呢就不容易变形。 所要用的木材准备好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家具的加工过程了。 第三一个过程基本上就叫产品的加工，首先就说人家要求做什么东西，然后就是选料，选料这一块叫画大线，选料完了下边就是进入加工了。商君按什么拉？按那个画大线的要求，这一块叫什么？这叫粗加工。然后就该进入叫细加工的过程，细加工的过程第一步是画线，就是说根据不同的部件，根据图纸的要求，我确定它的榫卯结构，它的具体的位置，该打眼的你打眼，该开锁的你开锁，然后就是组装。到这儿就分叉了，需要做雕刻的这一块直接由雕刻工做雕刻，需要直接到木工去组装的这一块由木工来组装。那么再下一步就那就是我们叫油饰，就是外观的处理了。基本这就是一个产品的总的生产过程，当然我讲的可能比较简单。 由于京作家具诞生的初衷是满足宫廷皇室的起居所需，因此这些如今被普通人欣赏把玩的红木瑰宝曾经都是名副其实的皇家专供品。直到1862年，清朝国力远不如前，清宫造办处的大批工匠流向民间，在北京南城的金鱼池东小市一带创立了几十家硬木桌椅铺，其中有一位当时造办处王姓木匠创立了原名龙顺的家具行。1956年公司合营，35个厂家合并改名龙顺城木器厂，并经过几次更名成为如今的龙顺城。到崇贵友已经传承了第四代，崇贵友师傅对皇家御用品没有做太多回忆，让他念念不忘的却是一件神秘国宝电视柜的回归。 1969年，当时天津电视机厂第一批电视机弄了是5台电视机，做5个电视柜，这个主要工作不是我做，我是跟着李师傅做那个音箱， 当时就是翻建这个天安门城楼下来的金丝楠木头做音箱，当然是以师傅为主，我只是打打下手。 当年只有20岁的崇贵友也许并不知道这5个电视柜的真正用途。青年相声演员徐德亮讲述了一个京味小故事，神秘国宝电视柜正好还原了那段历史。 196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盛大的庆十一群众游行活动，考虑到毛泽东主席啊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一站就是2-3个小时恐怕会受不了。周恩来总理提出让毛主席站一会儿，然后到休息室坐一会儿，再出来站一会儿，这样就不至于太疲劳。可是依照毛主席的性格，看到这样盛大的游行庆祝场面，那肯定是不肯离开的。周总理又想了一个办法，既然现在已经有电视机了，可以对游行庆祝场面进行直播，毛主席先看一会儿现场场面，再回休息室，在休息的时候呢看电视直播，这样也不至于过于疲劳。有电视机总得有电视机柜啊，有关部门迅速向南方征集了一些电视柜的方案。周总理看了以后觉得太奢华也太繁琐，都不太满意。有工作人员对总理提出说，北京啊有个百年老字号，也许呢能做出符合天安门风格的电视柜。但周总理一听很高兴，马上派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得知了事情的缘由以后，老字号龙顺城的领导马不停蹄地赶回厂里，组织最好的老技师进行设计。老技师们熬了一夜，设计出了5张图纸。周总理看了又看，选了又选，最后圈定了一张主题为梅花欢喜漫天雪的设计图纸。批准以后呢，立即赶制出5个电视柜作为电视机的配套产品。 可是活动过后，这5只电视柜全部遗失在民间，正是崇贵友师傅机缘巧合收回了这件神秘国宝。 大概40年以后吧，又由我出面给收回了一个电视柜，正好也是该着一个人在我们那儿修旧家具聊天，他说他家里有个什么什么东西，别人礼账给他了，说您看看是不是真的，能不能收。我说我去瞅瞅去吧，到家一看，哎，还真是。他张嘴要的价儿比较高，我说你要那么高恐怕够呛。我说我的感觉是这样，人家多少钱给你抵的账，我保证不让你赔。他说我琢磨琢磨，我说你琢磨琢磨，站不着琢磨2天。他说你能不能保证龙顺城永世不销售啊？我说你要真让我怎么保证，我也不敢给你保证，我说了又不算。我说但是呢，我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个东西不会再销售了。就他说了行，就这样，这么就算回收了。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崇贵友至今已经从事了40多年的硬木家具行业。而要说起他与木工的缘分，还要追溯到他的儿时。那时候还没上小学的崇贵友经常看院里的大人们做木工活，最后还收获了一个木工用的小刨子。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今后要走上家具制作之路。此后初中毕业的崇贵友有机会跟着父亲单位的一个陈大爷学了一段木工，从此他的一只脚算是迈进了木工的行列。 就这陈大爷不是教了我点这干活，当然也不是多系统啊，但是简单的什么刮呀拉呀刨啊都能对付着干，短不了给街坊做个小橱柜啊弄个什么的也不要钱了，就帮忙玩呗。结果我就在院里干活呢，干活正好当时我们那军宣队的一个领导家访去了，一进门一看，你呵，小子还会干这个呢。我说嗨，瞎干呗。结果这时候过了没几天啊，就赶上这个什么呢，龙顺城招工到我们学校去。去了之后我们这军宣队领导就说，我给你推荐个小孩，当时招工的一个姓杨的管人事的， 还一个姓李的管生产力时候，两个人招工面试吧，一进门问了一句，姓什么叫什么呀？眼睛没毛病吧？我说眼睛没毛病，我说俩眼都1.5啊，那行了，出去吧。我扭脸就出来，我不知哪儿的事儿。过了没几天，学校就来通知来了，说让上那哪儿，上罗文成那儿报道。就这样，我就算进入这行业了。 作为龙顺成公司合营以后正式招收的第二批徒弟，崇贵友的学徒过程跟别人截然不同。3年学徒，他先后换了好几个师傅，为此一直郁闷的崇贵友多年以后才从老厂长口中得知实情。原来刚一进厂，领导们就慧眼识才看上了他，之所以给他换了好几个师傅，那都是厂长的苦心，要重点培养他。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崇贵友，真正得益于当年能够全面地跟不同老师傅学手艺，才担起了传承精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的重担。 要怎么说，有句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呀。师傅只能教给你一些基本的操作，至于说你怎么去领悟去，尤其从我们这行来说，从我这一辈儿往上的师傅绝大部分是文盲，全都是师傅教给你，告诉你，但是这里边什么道理有时候师傅也说不出来。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做一件东西，你把料挂好了，你需要画线了，你要确定这个榫卯的这个位置和尺寸，你学徒谁也不懂这吧，你得问师傅，说师傅你看这个榫卯这我都画好，你看用多大的合适。师傅拿这料一看，你用1.5分凿子吧，这就行里话。因为我们说榫卯多大是从凿子说，那个凿子是从半分开始，最大到3.5分，4分凿子极少用，哎，每隔半分一个，半分一个。但是呢，你要问了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凿子，你要问师傅，我让你用就用，哪那么多废话，因为师傅真不知道。其实这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比例，用大了不行，用小了也不行，就用这个合适。 崇贵友虽然从事了40多年的精作家具手工制作工艺，但却毫不保守，倾向于创新派。他认为除了外形和功能，部分手工艺也应该根据时代特色进行不断的创新。 应该这么说，我这人从年轻就爱瞎骨头。原来你比如我们做家具穿戴，原来传统上的穿戴是什么呢？用那手工的，我们叫搂锯子，用搂锯子搂，搂完了用斜凿铲，用扫长刨子刮，就这一个带口啊，穿着一根带特别费劲。但是在70几年的时候啊，从日本进口了几台录音机，后来这个厂部的管设备的，他又问我，说你看这玩意儿咱们能用不能，看看，我说这玩意儿挺好用的，你给我吧。我说我琢磨琢磨，最后就是什么，在龙润城第一个琢磨出来用那漏洗机洗带口的，那就是我。过去那穿那一根带，可能你连搂带弄好了半小时，这个3-2分钟完事儿。应该说从那儿我就觉出甜头，我说这个只要是个机器就比人强。 在工具的机械化和人的思维能力都更发达的今天，应多思考如何将老工艺作为基础，发展顺应时代的新工艺。崇贵友与他的徒弟刘延松的想法不谋而合。刘延松正在研制的数控加工中心，就是准备用科技来传承精作家具的榫卯结构。 那么现在中国目前的现状呢，是年轻人很少学手艺，尤其是很少学木工。咱们中国的这些财富将来谁去做，怎么去传承，有我们的前人像我师傅国家级传承人传给我们，我们怎么更好的把好的结构工艺制作方法给我们的后人，给我们的子孙。出于这一点呢，想到了 结合现代国家这种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我们要研究自己的能加工我们中国的这种榫卯结构的机器人，也是一种五轴联动的一种数控设备。到今天已经是3年多了。那么呢，我们的机器没有面世，主要是因为还在深入的研究怎么能更好的完成目前手工能制作到的各种机构当中的一些玄机。 1995年，刘延松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家具厂从事家具设计。后来，他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元盛龙博家具公司。为了让自己学以致用，刘延松把自己的产品定位于精作硬木家具，以设计制作明式家具为主，尤其专注于古典家具榫卯结构的研究和工业化制作。为了自己的师傅，也为了自己对于精作硬木家具的那份热爱，他还斥资在二环边的小西天建立了一家榫卯艺术馆。 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呢是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秘密跟那个加工的方法呢告诉别人，但是师傅觉得他有责任和义务让社会人都了解真正的东西。所以说我说完成师傅的一个心愿呢，就在二环边上找这么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榫卯艺术馆。这个展示结构呢是根据师傅呢马上要出一本书，就叫榫卯。这本书呢实际介绍的就是从产品的上部、中部、下部按照这个层次去介绍。那么在我们这个艺术馆呢，也是把面板的结构、中间的结构、横秤的结构按照这个分类去展示，真正让大家能亲身在眼前能体会这个榫卯结构插接，这样可能更有意思，也更有利于这个师傅把这个心愿完成，更好的传承。 目前刘延松的榫卯艺术馆已经布置妥当，古香古色的展厅里既有成套的精作硬木家具展示，也有把家具拆分开来单独呈现榫卯结构的特殊展台，而且还配上了文字说明。将来这里还准备有一个体验区，让喜欢精作硬木家具的朋友亲身体会榫卯结构的神奇。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精作硬木家具百年牢》，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重贵友。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星期报捷讯，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